好，星期二哭波桑咧，今个礼拜又嚟咯噃， 有冇人要哭波桑？ 有，不过 大把人要哭波桑、啊。 等一阵先，等一阵先，唔急。 好啊， 咁啊，先讲人脚啦，其实人人开晒声噶啦，有阿 Chit 咧喺度啦，今日翻翻嚟啦，咁就有阿慈山推咪，同埋啊有师兄喺度嘅。经一今日就话讲唔切嚟，可能事忙啦，啊咁啊，所以就冇嚟到。 唔紧要啦， 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咁啊，哇，好多波啊，今个礼拜就即系世界各地包括亞洲嘅賽事咧、我哋今個禮拜都會去睇一睇嘅。 平時即係久唔即係有排都唔會講一場亞洲嘅波咁啊，但係呢場都叫做最所謂最高水平啊，最中嘅決賽啦。咁啊，唔可以唔講嘅。 都要講兩句嘅，同、埋要打下飛機咁啊，俾人係嘛。好啦，咁啊，未講啲波之前咧，講我哋啲燈先。啲燈我哋今個禮 拜 燈就 係咪比上個禮拜好少少啊？ 有兩個燈坐喺你對面咯。 OK， 咁啊，因為小弟咧就真係啊，真係大鑊，三場就全燈。啊！真系照耀世界啊！阿慈山， 我累你街坊嘅，因为有一场咧，有一场我都系同阿师兄一样嘅。 我唔系可以调转咁讲嘅，我累你嘅。阿慈山，系咪可以讲两句啊？ 都冇咩好讲噶啦。 冇咩好讲啊！我见到就呢个阿卡妹好犀利喎。系咁啊，利物浦赢啊，无信加百赢，何芬咸大全部 系咯。 系 啊，都好正路啊！但系 唯一我哋炒 perfect 嘅一位主持啊。 系真系犀利，咁就跟住啊，我哋所谓成日话系灯神嘅杰斯，咁啊都中咗就祖云， 祖云大师啊，稳稳阵阵啦。但系祖云大师都今个礼拜系对 三比零 拿波里啊，唔易估噶， 到呢场都有难度噶， 系咯，有难度噶， 谂唔到真系赢得咁轻松。 但系估唔到帕尔马嗰啲赢唔到 啊。哦，咁啊帕尔马冇办法啦。咁另外 E.V. 咧。话就揀咗啲话即係月饼嗰啲 格送杯比较 足总杯嚟 嘅。足总杯比较早即係比较第头几圈嘅赛事。 係啊，咩杜根咸啊，咩 杜根咸布里斯托史提芬纳治。 斯提芬纳治我知係斯 马夫都知嘅，以前都打英超嘅。 係咁啊中就係股四 日中二。四场中两场算係咁啦。 但係经一好嘢喎。佢成日话呢礼拜五啲波呢通常开下盘嘅。咁就搞场康乐喂打场和出嚟喎。啊咁好嘢喎。但係马拉加 都系啊，都系星期五嘅波嚟㗎。 係啊，都系礼拜五，但係佢 就输咗啦。 就输咗。但係嗰场波其实佢对手系呢个记得系嗰个叫做死啦格林纳达 系 被盘记得咗。咁其实呢队波格林纳达系唔曳嘅。咁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啦吓，咁啊睇完晒啲灯啦， 差唔多啦，其余都系灯噶啦。 系啊，因为我哋下个礼拜咧就趁住 international 国际赛啦， 秋后算账。 咁我哋就有一个咧呢个第一季 季度结算、 季度业绩报告， 秋后算账。 咁啊抽睇下点抽法啦吓。咁啊讲下啲波啦。咁啊今个礼拜咧我哋 hot 波双焦点咁啊，唔讲英国，又唔讲欧洲，我就讲亚洲。 我谂啊，全个中国13亿人口都唔会有 hot 波双啦，系嘛？ 系嘅，我唔知上海嗰啲点样。 Wake City 都几多人 hot 噶。 Wake City 嗰啲我唔知啊，我自己屋企睇，咁你哋可能。其實我知道你哋就應該響個錄 studio 睇啦， 係啊，係咪即係 慈生可唔可以報告下 咁啊？ 報告下當晚嘅慘況。 係咯， 當晚就大家都即係應該好似集體捧啲 FC 首爾咯， 居然係咁樣。 係，當好似入波嘅時候，大家都好興奮下。 係啊，即 係追翻 啊，追翻一比一嗰陣時。嗱，其實咧，我之前嗰個師兄本土筆記都第一回合都講過㗎啦，其實呢場波。嗱，好坦白講，其實睇到嗰場波咧，咁就即係講翻第一回合嘅戰況咧。其實就 FC 首爾之所以和到恒大咧，某程度上係恒大嗰日。下半段嗰個體力係有啲問題，係成隊波咧係乾曬嘅成隊波，咁啊但可能係因為大家知道啦，恒大去到韓國即係所受嘅待遇啊、招呼啊，亦有啲問題，咁啊招 待得奶粉太多啫， 佢哋嬌生慣養啫， 排隊買奶粉啫， 咁就所以就和咗2-2啦，咁啊但係揸住兩個作客入球就好著數嘅，咁啊呢一場就翻嚟咧呢個天河區啦，咁就全場爆滿就唔使。問啦，咁就8000蚊飛啊，唔知炒到萬二定萬三啦，咁嗰啲飛，咁就呢場波嚟講咧，就第一就恒大個陣容比上一場第一回合係有啲變動嘅，咁啊上第一回合嗰陣時咧，佢哋就出 都係 4-3-3, 咁但係呢就將阿郜林呢就打正選嘅。咁呢場波就唔係 後備啦。 咁就呢場波就郜林就後備，咁就呢三個前鋒。 艾傑臣、穆里奇、 孔卡三個擺返去。 孔卡因為外手好少睇英超啦，睇中超啦，所以孔卡其實應該打個比較厚啲嘅位 嘅。厚啲嘅，相對厚啲嘅。咁但係呢場波我哋可以將佢定性為比較前少少嘅位置，因為佢中場就出三個搶波型嘅球員， 黃博文啦， 一個黃博文啦，一個鄭智同埋趙旭日呢三個球員，咁就其實兩隊波睇起上嚟咧，我覺得 FC 首爾咧係可能諗住其實自己實力都預咗唔夠啦，咁先做好防守，咁就搏臨尾，咁就搏一嘢，一嘢咁就臨尾咁就搞掂佢，咁就其實初步部署都 OK， 因為廣州恒大呢一場波都覺得佢都踢得都算係頗為保守嘅，坦白講啊，都即係穩穩陣陣，因為揸住兩個組合入球，基本上唔輸就搞掂。同埋好坦白講，呢隊 FC 首爾咧，我上個禮拜都講啦，單單講外援嘅質素係差天共地，完全冇得比。嗱，你淨係數呢個 FC 首爾，我上次都講啦，有一個38歲嘅左閘叫艾迪臣嘅，咁之前佢當打嘅時候仲喺中超，應該嗰陣時叫中甲啦，咁就打呢個大連萬達嘅，咁你話啦，即係有呢啲類咁嘅質素外援，同你啊，即係呢個 叫個當打嘅，譬如艾傑臣啊， 艾傑臣啊，有呢個 穆里奇啊， 穆里奇啊，呢啲真係就爭好遠。同埋呢場波呢個首爾嘅中場摩連拿就好坦白，比上一場仲要曳， 比較差啲。佢同埋嗰個艾斯比列嗱，都係差啲， 係啊，因為我上次都講過，喺個筆記都講過，呢個球員係亞，即係當亞援處理嘅，因為佢係日本籍嘅，呢個艾斯比拉 度咁奇怪， 係因為佢阿根廷出世就日本籍嘅呢個球員，所以亞援嚟嘅，咁就 但係歐洲人樣啦嚇，即係唔係亞洲人樣啦， 係啦，佢係阿根廷人，阿根廷出世嘅，咁但係個問題係上一場呢個艾斯比拉度就打得好好嘅，即係喺前場就走動好多，咁好有威脅，但係呢場波咧。就完全係冇威脅， 冇乜影啦， 完全冇威脅。咁就前鋒佢哋有一個最大名氣單戰盧域， 單戰盧域。 咁呢場波都有入波嘅，咁就但係好坦白講，上一場就已經覺得呢個球員係冇方㗎，好坦白講，因為就佢好多時佢有好一啲嘅機會，但係佢都把握得唔好，即係有時就算佢上一個回合入嗰一球2-2嗰球咧，佢都係跣腳㗎，佢都係把握得唔靚嘅。咁但係呢場波。我唔知道大家點睇呢個球員啦。 我就覺得處等式中鋒一啲啦，腳法都係一般啦，不過把能力同埋嗰個體力係好嘅。 咁就我就覺得呢個球員就普普通通嘅啫，好坦白講嚇，即係冇大家可能喺賽前評價可能比較高。咁呢場波就好過上一場啲㗎啦，已經叫做咁。但係整體 FC 首爾就呢場波。打得比上一場仲要差，因為第一就 作下啦， 第二就即係好坦白講，即係恒大個防守又做得好坦白，比上個回合係好嘅，因為就縮得比較厚嘅 陣容亦都改變咗啦，即係擺多幾個防中啦，前鋒踢少個啦。 咁因為就係講話就係即係知道阿納比知道，上一場有呢個臨到尾嘅時間，即係體力啊，或者唔知點解就係、是、或者係心理上個即係令到即係啲球員會莫氣啊，或者係會即係乾咗嘅情況 有此一著啦。 咁就今次咧，咁就用咗趙旭日先，咁然之後咧都 head 住1-0啦，咁啊再擺埋郜林上去，係應該係1-1打和之後擺翻郜林上去，就牽制翻咧呢個 FC 首爾嘅後防咧，咁就反而就仲好，因為佢鬥翻將個孔卡鬥翻後少少咧，咁就令到個中場嗰度咧，咁就係、是、即係、就是、有翻個重心，有翻個依靠，你知中國人啦，靠唔住㗎嘛，冇聽到成日講嗱呢場波兩個入球啦，咁就第一球波其實咧就好鬼 好有卡士啊！ 好鬼靓啊！呢、這个波就喺中圈啦，真系咁啊！呢个穆里奇一比嗰阵时反击嚟噶，就3-4啊！咁啊呢个咧，呢、這个穆里奇1-1嘅时间俾佢右手边就俾艾杰神。呢、這个波其实咧，穆里奇已经俾后咗噶啦。咁但系艾杰神夹 胜在就系呢一下啦， 夹硬后一拖 推大步， 系啦，一拖拖翻个波上前边。咁因为咧就啱啱就系形成一个半单刀状态，就对住个艾迪神， 咁啊快好多啦。 咁就艾迪神，我头先都讲啦，38岁，速度上赢晒，咁啊结果咧就咁又单刀之下咧，咁就系射入呢球波， 好冷静啊！佢嗰个波都系即系埋到临门嗰脚咧，扫把佢烫嗰下咧，攞个。 攞過應該係攞過近處， 係啊近處， 我都見佢係好冷靜，即係絕對唔急嘅呢個球員。 係啊，因為艾傑臣我都講呢個球員係好有卡士。 啊，呢球員其實都幾似啊侯克嗰種踢法。 誒， 即係大大隻隻啊，又中意屈身型同埋屈速度。 我唔係，其實呢個球員喺巴西嗰陣時咧，佢唔單止係打中鋒嘅，佢打攻擊中場都 OK 嘅。即係呢個球員係好全面嘅球員嚟嘅。即係你話你叫佢即係中即係。 就算交波啊。 交波啊，或者系呢个禁区顶射啲远射啊，都系有嘅呢个球员。所以其实你话恒大揾到今年即系亚冠嘅成绩比上年即系进步咁多，咁啊呢个球员系 好关键啊， 好关键嘅。因为上年就呢、這个巴里奥斯就唔使讲啦，完全就适应唔到啦。另外有呢、這个哈莱奥，咁就亦都系一个好普通嘅球员。咁就所以就呢个艾杰神咧，咁就可以话令到恒大吓、都取得呢次亚冠嘅冠军。咁就雖然及後呢個單站路域就後段嘅時間咧，咁就射一球波，咁嗰球波就 都幾曳啊！中呢、這個恒大後防嗰兩個球員，有兩個防守球員咧，就喺中路其實就遲遲解唔到圍啦。 係啊，應該黃博文同埋黃博文同阿鄭智嚟嘅。咁咧就即係 中 啦，搞下搞下就搞唔掂，咁啊俾單站路域咧咁就搞掂咗。咁啊，但係咧一比一啦， 嗰陣70分鐘左右啦。 但係好坦白，F 是首爾谷唔起啦，臨尾都臨尾， 臨尾就明顯見到攻勢多咗嘅， 多咗，但係都係都係威脅唔到。 包括就有幾腳射門都其實幾夾猛嘅，見到譬如右路，我記得好似艾斯保列圖都有幾腳即係施射，咁但係都係冇中籠 咯。係啊，因為始終即係呢場波再強調就係會話呢個 FC 首爾佢本身嘅實力的而且確係比較爭一啲。咁今次恒大攞亞冠咧，咁就其實好坦白合理嘅， 合理嘅， 即係成件事，因為佢嗰個晉級過程裡面咧 個說服力啦， 個說服力就大。大過呢、這個首爾好多， 同埋我諗班費啦， 班費就 處心積慮啦，即係培養咗幾年就即係許家印啊老闆咧為求攞一個亞冠杯，咁啊攞到一個席位嚟緊咧就可以世界冠軍球會杯， 冇錯， 同歐洲啊南美嗰啲 就俾人掉啦， 我唔係㗎， 佢哋踢 一場，我都話唔會輸㗎，我都話即係無論大輸， 無論係咪都係贏嘅， 輸大又好， 都係俾啲掌聲自己 嘅，輸少又好又可以打。飛機啊，咁啊，唔覺意入一球啊，哇！我諗舉世歡騰都似啊。嗱，其實賽後咧，咁當然啦，即 係好多慶祝活動啦， 好多慶祝活動，容祖兒又唱歌啦，咁就唔唱我的驕傲，唱第二隻啦，我唔知唱乜鬼嘢啦。咁就賽後呢、這個。中國即係人民日報啦，咁就 高度評價， 高度即係評價啦，就祝賀恒大勝利。咁咧就咧就呢個人民日報咧就講過一個嘅評論，就話咧恒大亞洲奪冠係對三中傳媒一份厚禮，改革任務好重，足球卻驗證佢。梗係講咁大啦，足球卻驗證一個道理，就係不差錢嘅中國啊，即係呢個咧係用錢嘅主體就係企業。錢用啱地方都係可以出成績嘅，相信市場，相信企業，相信職業化，土豪主導比政府主導強。 點解用土豪嘅？ 好怪喎啲用詞， 土豪係 又土豪又不差錢， 啲係啲貶義嘅詞，佢講嗰啲正面上真係幾奇怪。 哦，咪真係土，真係啲 土豪， 即係 嗱，我哋廣州廣東人咧就覺得土豪係土豪惡霸嘅土豪，係啦。咁但係佢哋嘅土豪就可能就係一方強豪嗰種感覺咯，可能係。係 咁啊，仲有一句嘅中國足球。没白 菜啊！ 几个我读普通话嘅古巴沙呢个习大大啊，对你们的关注和期待啊，真系习大大，真系 习大大，真系 习近平啦、 啊！ 哦，肯得，好硬啊！啊，真系呢、這个人民日报话犀利啊，真系可以将呢场波咧，真系提升到去政府嘅呢个级次，即系话习近平咧，真系 系英明领导啊， 系佢嘅英明领导， 喺三中全会嘅光明。展開之前 啊， 我 有 問題， 有問題， 但係佢有冇入場？即係睇其他國家，即係尤其是睇 有冇 德國嘅總理會入場啦，法國嗰啲總理都會入場睇波噶嘛，但係。 第 啊三中要搞三中全，要搞三中全会， 梗系报喺北京噶啦呢段时间。 三中全会 呢啲咁嘅场合，突然间唔喺北京好大镬噶。 唔系啊，同埋咧，即系万一衰咗。有機會衰咗噶嘛，衰咗咁就賴嘢啊嘛。你知其實賽前即係上個禮拜五啊，傑斯都講呢場波嘅時候都話：，哇，真係呢個即係恒大已經準備咗個盛大嘅慶祝慶典，真係好坦白，即係 大家 好罩忌嘅， 等住佢睇賴嘢噶嘛， 好罩忌㗎，幾乎都賴嘢㗎，真係。咁啊，其實咧都有啲人話啦，其實如果我哋呢次呢個恒大即係攞呢個亞冠，係咪？即係代表中國足球啊，會起機啦，係會 嚇， 即係會唔會啊？中國足球抬起頭來咧， 揾一次唔用外援， 唔用外援啊？咁啊，咁又咁講，咁你要其他球隊都唔用先得喎。 或者佢唔係用啲咁 top fit 嘅咧，或者過氣外援 嗱、啊，其實咧有啲 調翻轉用翻對手 FC 首爾嘅外援做，即係愛嚟輔助嘅、即係唔係外援先係佢嘅骨幹咁。 其實有啲評論開始要會講就話，即係如果恒大唔用呢批外援，咁就會唔會即係又可以即係闖出呢、這個即係攞到亞冠先講啦。 我覺得 其實許家印開始即係你大家知道有個皇馬嘅呢個足球學校㗎嘛，好鬼靚啊！即係成個皇宮嗰個㗎嘛。 斯洛， 係嗱咁咧就即係想諗住長線嚟講啦。就盡量就少靠啲外援，就用咧我哋恒大皇马足球学校，即系纳比做校长嗰个咧，咁咧就去训练出嚟嘅人才，咁咧就长远嚟讲就系十一人都系全部靠啲中国人嘅，唔靠外国人嘅就攞亚冠，咁咧呢个就标志住中国足球咧就起飞。 唔系佢谂住呢个计划系几多十年啊？几或者几多百年先达成？ 几多百年跨啲又啊？啊， 冇翻一百几廿年 啊？几十年都应该 OK 噶嘛？如果真系， 我觉得快啲啊，不如俾 培养一批球证先啦。 不如派啲中国护照俾某啲吓、啊，即系冇国家队选嘅球星啦。 系 系啊， 咁啊， 机会大啲喎呢个。 嗰啲有冇啲抗体啊？冇抗体好难做噶。 咁啊，其实好坦白啦，呢场波就梗系。冇呢三个外援点攞个亚冠啦、大佬 八强过唔过到都成问题啦。 八强啊，我谂十六强都问啊，真系好坦白，因为咧现时以中国国家队，即系呢个恒大，其实都有好多球员都系来自中国 啦， 都系来自都系恒大嘅 七个八个啦。 吓咁啊，上一次咗场波就唔知系打和印尼嘅，咁啊，今个礼拜即系嚟紧嘅国际赛日咧，又要再对过印尼啦。 系 咁啊，印尼嗰个嘅大军咧，咁就都出咗，咁咧就基本上。都系骨干嚟嘅， 都系恒大啦。 啊，都系系啦，即系印尼嗰边又系骨干嚟啦。咁、就我睇下中国国家队打成点啦。 系、 因为印尼嘅足球我都讲过啦，很烂啊，好烂啊，大佬啊。咁所以如果中国正即系如果真系啊恒大攞亚冠，但系你哋国家队居然连。只係有亞協資格嘅印尼嘅國家隊都搞唔掂咧，咁啊真係可以睇到證明就係 唔係咁世界盃都已經證明咗佢即人嘅實力。 個情況其實唔一樣嘅，咁啊國家隊同球會級賽事始終都唔一樣，即就算譬如你睇西班牙都係啦，長期都係球會賽事好，國家隊賽事唔好，都係呢幾年。 咁你睇英格蘭都知啦，長期啲球會賽事都幾好，但係啲國家隊賽事都唔係。 不過即我睇過呢場波啦，即我叫比較初接觸即呢隊。球队啦，其实我就觉得即系可能纳比执教呢队波之后咧，其实个意识我觉得系真系几接近，即系比较趋向欧洲嘅睇法。 系， 咁呢一点其实你睇呢几十年，即系中国足球其实佢同整体全球嗰个步伐始终都有段差距。 啊，好在Chris咧提过讲下纳比嘅，因为其实纳比嚟到咧系好紧要，对于恒大攞呢个亚冠，因为其实呢场波其实你都睇到咧。嗰兩隻閘係上好多嘅， 有時 宣場 啦，同埋宣場啦， 宣場 當逆咁踢， 真係好誇張，真係。 但宣場佢負荷唔到喎，你見佢好快就抽咯。 嚇咁 搏得太盡啦， 好又上又落，我未見過宣場，就算佢打燕豪芬嗰陣時啊，我未見佢哇叭叭叭叭上咁多嘅，真係你大佬卅幾歲啦，宣場 佢卅應該卅二 咁啊，嚟緊恒大啦，應該就孔卡因為就離隊㗎啦，咁就應該就會揾一個咧有名嘅外援啦， 咁啊打呢个嚟紧二月举行嘅世冠杯嘛， 系啦，冇错喺 摩洛哥，即系北非嘅摩纳哥， 摩洛 摩洛哥，摩洛哥，非洲踢嘅，咁就先至睇下會唔會對到拜仁，咁啊俾啲。中國即係啲成幾廿億、十一億嘅群眾打下飛機啊嘛，啱啱先？睇下對非洲嘅冠軍贏唔贏到啦，係嘛？ 咁啊，喂，我趁呢個機會講埋少少啦。咁啊，好即係我哋喺足球頻道成日都會留言嘅 Ben Robin 啦。 哦 ，Ben Robin 啊， 佢有睇 飛機啊，梗係有睇啦。 唔好話佢打飛機，即係唔好指名道姓話一個人咁樣啦。 哦，唔係佢 fans 啊嘛。 唔係佢一定喺上面睇㗎啦，肯定。 係啦，咁啊，佢啊睇完啦，咁佢嘅感覺就當然好好啦。佢冠軍終於咧嚟到呢一個恒大啦。咁啊，佢話佢自己追成一比一嘅時候咧，個心咧真係好唔知點算好，好無奈。咁但系咧，企得喺度咧，座位区喺个座位区睇嗰阵咧，一直要等到最后咧。 座位区唔系示威区， 佢叫座位区系 啊，座位 限座位区。 咁啊，一路 听到咩示威区咁激烈，咁激。 咁佢话一路死顶啦，顶到最后啦，最后嗰十分钟咧系。佢認為啊，睇波踢波以嚟咧最漫長嘅十分鐘。 哦，咁啊正常嘅。 咁啊喺吹完場雞嗰刻咧，係佢話大家都喊咗出嚟咁就係。 嗯。 係啦，咁啊諗翻起好多前塵往事啦嚇，以前廣州隊又試過降班啊，有乜又成啦，咁啊覺得即係終於有個好嘅結局。 係，咁啊今次恒大都可以話廣州之光啦嚇，係咪呢個？即係國家之光就有啲省市就可能唔同意啦，起碼上海肯定唔同意先啦。 同埋都有啲風聲講一講話，好似想揾納比教國家隊。 誒，講咗好耐啦，講咗好耐啦。 呢啲都做唔好傻啦。 誒，難講喎，呢個世界不差錢啊，有錢啊什麼都行啊，沒有錢就什麼也不行啊，所以呢個世界真係難講㗎。好啦，咁就恒大嗰度差唔多，咁就我哋先講咗 歐洲， 我啲歐洲嗰啲波先啦。我哋不如去意大利先好嘛。咁啊，意大利有一場咧就早記就對呢個拿波里， 拿波里。 咁啊，早記呢場波咧，咁就睇翻兩隊嘅陣容啦，咁就早記係3-5-2，咁咧就維杜啊、派路啊、珀巴啊，咁啊都出齊噶。咁啊右翼咧右翼唯有個伊斯拿，咁就拿波咁啊前面就迪維斯拍羅蘭迪嘅。咁啊拿波里嗰邊咧，咁就今場係四個後防啦，咁就艾比奧爾，咁就馬治奧，咁就中間就恩拿，咁啊何西卡利莊咸石、希古恩、恩沙利就全部響曬度， 都幾齊噶， 又好齊張，就 卡利莊啊、比哈利都喺度， 基本上少咗個沙巴特咯，即係中堅就後備先出嘅啫。嗱，其實呢場波嚟講咧，咁就早記就好早就開紀錄，咁啊嗰球波其實 咧兩分鐘， 某個程度上都有啲爭議性嘅，咁就因為話咧，嗰個波係角球嚟嘅，咁咧就派路咧，咁就開個角球，就開到咧係三閘線位，咁跟住嗰個伊斯拿咧就一嘢咧就擠咗入去禁區裏邊，咁就俾迪維斯咧就截到個波，咁啊迪維斯咧就後腳一比。第一時間後腳一比，俾個羅蘭迪近門就射入。咁但係當迪維斯其實後腳印俾羅蘭迪嘅時候咧， 越 位越位嘅，某個程度上越位嘅。咁所以呢個波咧，其實都真係嗱，我哋而家片就睇到啦。嗱，第一時間後腳一比嘅時間咧，啱啱突咗少少出嚟，其實羅蘭迪都唔係好知嘅。轉身咦，見到個波點解喺我前面嘅，就執咗佢入去。咁呢個波就拿波你兩分鐘就輸球波就慘啦，呢球波嚇。咁啊。 咁早失波啊，即係當然個信心啊差啲啦。 係啦，其實其後兩隊波攻勢差唔多，咁啊早記嘅攻勢就多少少，咁但係連拉爾拿或者連拿嘅表現都 OK 嘅 ，pop 到幾球波嘅基本上嚇，咁咧就跟住去到就係、是、下半場啦，即係去到係 七十幾分鐘 就 派路 就犀利啦，呢、這個罰球嘅專家咧 先點去。 即係招牌嘅罰球嘅絕技，咁就射成2-0啦。咁啊，跟住去到冇幾耐79分鐘，就呢個珀巴，呢、個珀巴咧就喺禁區頂咧，咁就挑高個波就窩你一抽，咁就應聲就入。 啊，越睇越覺得呢個珀巴其實都操縱有勢 嘅。嗱，其實呢個球員咧。我成日講話車路士要揾一個即係搶得波防守中場啊嘛，其實呢個球員真係可以諗嘅，因為其實季初或者係暑假有一段有啲傳聞話，即係車路士都曾經考慮過佢嘅，係啊咁啊。 啊，啲慈生望住我嘅， 冇，你唔讲 呢位前曼联嘅球员啦吓， 系啊，真系可以谂谂佢噶，我会觉得。 咁有冇忠诚度噶？佢会因为踢过曼联而唔肯去车仔噶？ 系咯， 会唔会好似某啲球员咁样噶？ 去咗又会 踢过曼联系唔应该转第啲球队噶嘛？ 会唔会调转噶？或者真系觉得啊，我唔中意曼联，咁啊，即系反曼啦，可能反曼分子嚟咧，系嘛？咁啊，呢场波就3-0啦，祖云达斯就赢得，比我哋预期嘅轻松嘅，啊，即系好主要就系、是。即係嗰兩分鐘嗰個波啦，係嘛？咁啊，意大利個咁啊，差唔多啦。 另外仲有一場波都輕輕提下啦，羅馬就又係咪追和啊？俾人 羅馬就慘啦， 係啊，咁啊90分鐘俾人追和， 羅馬就對薩斯索羅，咁啊諗住就點都食硬㗎啦，對住對薩斯索羅，即係雖然就羅馬冇咗謝雲奴冇成，咁啊，但係冇咗托迪，咁但係都應該都贏到一兩球㗎，咁啊的而且確係嘅。咁啊的而且確係嘅，咁啊一開波10多分鐘咧，咁就呢個 Florence 左副位就射波，咁啊龍門擋翻出嚟咧，咁就佢哋嗰個左閘啊 擋腳 啊，朗治就伸只腳出嚟就撞咗個波入去，咁啊嗰個擺烏龍嚟嘅，咁啊但係咁啊1-0頂下，咁啊點知頂到90分鐘咧， 入唔到球現梭球咧， 咁就賴嘢啦， 就賴 啊，咁就嗰陣時就係呢個古迪啊，呢個薩斯索羅球員左邊就傳中，跟住之後就遠處咁啊有球員頂翻去中間，咁啊換前。就亂曬大龍，咁個波輾轉就突翻出嚟，大約禁區頂位都係12碼都 啱位置啦。 咁就巴拉迪一抽，話望 冇啦， 94分鐘入， 咁就羅馬就咁啊變咗兩年和， 兩年和咯， 兩年和會唔會和多幾廿場啊？都保持不敗嘅喎，啊，咁啊所以而家。可唔可以睇到聯賽榜？ 聯賽榜依然咧就係羅馬啦，咁啊，但係都係跌緊一分啫。 跌咗一分啫。納波利啊跌咗落去 啊。係，納波利就第三啦，第二係祖記啦，係啦。咁啊，另外兩隊都幾好嘅，其實今暫時個排名都幾反映得到嗰幾隊 樣 嘅 喎， 嗰幾隊前列嘅球隊 都熟一熟面。 係啦， 第四、第五啦，第五份。 咁啊，唯一比較冷少少就係第六名係呢個。呢、這個維羅納，維羅納啦，竟然爬上第六位， 拉數低啲啊，拉數就反而 拉數差唔多啦。 啲熱拿啊都 OK 嘅噃，嚇、啊，即係第七位喎、啊，啊，比我哋想象中真係，即係 AC 米蘭就唔使講啦， 第十， 唉、AC 米蘭啊都仲可以維持到上半版嘅勉強。啊，咁就話森多利亞去到尾三， 森多利亞、卡坦尼亞同呢個基爾和都包尾， 包尾啊，真係有啲森多利亞就有啲奇怪啊， 森多利亞真係有啲怪。 好，咁我哋跟住去德國。咁啊睇睇咧就和夫斯堡嗰場啦，咁就對波蒙特嘅阿慈生，你有睇少少嘅噃？ 有睇啲啦，你見到佢係對波係跌咗 walk 嘅呢個禮拜。 你講多蒙特啦，係 咯， 啊點樣跌咗 walk 咧？啊， 你見到佢啲。即係佢進攻係上半場係入緊球靚波啊，萊斯 係啊，萊斯係啊， 罰球係非常之靚， 冇時階段入 係啦，佢啲攻勢都係硬係爭啲咁，你唔知做咩事，但係。今場呢個和夫斯堡下半場一攻翻過嚟，其實係幾凌厲下嘅， 係、 即係你失嗰兩球都真係冇得好講。 係咁啊，其中一球就落地古斯啦，咁就喺右邊三閘線位到啦，咁啊一嘢就鋸埋去，咁啊直鋸啦，咁啊好似以前我哋成日睇林柏特嗰啲咧，好似斬俾人咁啊，斬下斬下咁啊一揼地咧，咁啊過埋個籠門，咁就入咗。 啊呢啲波係英超，我發覺係特別多嘅。 林柏特咯， 林柏特啊、傑斯啊嗰啲， 林柏特好多。 即係斬一啲波係好埋門嘅，好貼門嘅，咁、就打下冇掂到，冇人頂到咁，結果直入。 係啊，好犀利！咁就另外就2-1個球咧就奧力啦，奧力就響右手邊啦，咁就拖埋嚟中間就左腳一射咧就直彎遠處就射得好鬼靚嘅奧力。 但係提一提大家呢排多蒙特係入緊呢個難打嘅賽程，呢個賽程比較近啲，佢嚟緊都有幾場硬仗要打嘅， 係 所以就小心啲啦。 咁啊，再加上即係歐聯係對咗兩次阿仙奴啦，咁你呢兩場都唔 會 成 力㗎。呢個禮拜有得唞啦， 特別係唞唞。 呢個禮拜 國 際賽 都唔係，佢咁多國嘅。不過睇下德國隊會唔會 練波蘭就冇咗， 即係會唔會練兵啦？ 其實都唔太多嘅，都係打太空波就即係操極有限啦，咁好啲嘅。 咁啊，德國聯賽形勢如何啊？拜仁係4分 啦，係啦。 啊咁啊，多蒙特第二啦， 第三啊， 上海同分咯噃啊，係啊。咁啊，蒙信加柏第四， 之後和寶啦，同埋 小亞零四 又上翻嚟咯。 係。咁啊，哈法柏林呢周係咪好似輸波？ 似樣㗎，哈法柏林。 哈法柏林係咪好似輸波咁？ 哈法柏林 啊，贏波啊， 贏 啊， 贏 波 贏 波 贏波分鹹啊， 分鹹啊，三比二喎，啊記錯咗添，啊之後就知大啫。 哈法柏林咧，其實前鋒咧，即係以前阿傑斯成日講話拉蘇格，佢唔係好中意啊。 拉蘇格 啦，但其實另一個咧，拉莫斯咧，我係覺得幾好嘅。這個哥倫比亞前鋒咧，我係覺得幾有腳法嘅、我不得一路都幾睇好呢個球員。 但希望呢隊首都球會今季可以換到級啦。 嚇、嗯，唔係咁佢而家排第七，咁應該都幾樂觀嘅。 係啊，都樂觀嘅，因為其實好多年都係啲 即係 UU 級啦，即係啲降班一定有快翻啦，升班啊降班咁樣啦。 好，咁就德國就去到呢度啦，咁就講埋西班牙咯。好，咁西班牙咧就有即係上個禮拜都有一場。都幾近嘅，咁就係馬體作客啊， 維 拉利爾啦。咁啊，呢場波嚟講就因為維拉利爾道斯山道士就受傷嘅，咁就所以就冇出，就錢點都影響多少功力㗎啦。咁代佢嗰個烏哲咧，就都係西班牙聯賽嘅一啲即係中下游球隊好中意嘅前鋒， 都係啲實實際際嗰啲啦。 即係大係咪大大隻隻中間走嚟走去嗰啲啊？你又想講呢句係嘛？啊咁啊！呢場波烏哲表現 OK 嘅，唔錯。咁但係入波先咧，就係呢個馬體會喎，又係 不過翁高喎、 又係好鬼早喎，就係、喺右邊斬埋嚟啦。中間咧，咁就呢個馬里奧啊，呢、這個維拉利爾嘅守衞頭槌咧，就頂入自己嘅龍門。咁、就呢個波就慘啦，呢個波嚇咁啊，咁早就輸一球。咁啊，跟住咧就呢個維拉利爾咧就追翻，就去到79分鐘就追翻嘅。咁、個波就右邊界外球啦，咁就拍比喺禁區右邊咧，咁就係響馬體會嘅力。即係個陀攬中堅安達位置力壓之下就地波傳中、門前烏哲咧就篤入咁啊又亦都話係即係關法蘭就頂住阿烏哲嘅咁啊但係兩個就唔知邊個入啦咁啊總之就入咗啦係話呢場波其實總體睇翻呢場波就維拉利爾攻勢多啲嘅咁啊但係馬體會龍門啊古圖斯依然都有好出色嘅表現咁就至於馬體會呢場波就好坦白。表現就麻麻地嘅，講真就嚇，咁啊呢場波就馬體會 都有啲歐聯後遺症啦， 係咯， 好啦，咁啊跟 巴 塞，巴 塞想提一提，係咯，美斯傷出 喎，哦，美斯傷出係啊，傷起碼六個星期， 近排係有啲風波係話佢嗰個即有個前營養師係講過啲嘢㗎嘛， 係啊，即係話個餐單嘅問題係嘛，即係 影響 咗，即係改咗個餐單，咁就呢啲緊有啲新聞㗎啦，我上個禮拜都講啦，即係。開始有啲風話，即係美斯可能會走啦嘛，就 係邊一隊可以簽到佢咧？ 咁啊， 曼城啊， 天價嗰啲咯，難講噶。不過一定唔係皇家馬德里嘅啫。 邊有錢啊？ 啊唔知㗎呢啲嘢。 佢仲篤到幾千萬出嚟？ 佢要篤，緊篤到出嚟嘅。 佢上季先八千萬。 啊，年年八千万咯， 点嚟？ 咁美斯要益嘅，美斯就好坦白讲， 有印银纸都唔掂，大佬。 不过即系可喜嘅现象就系，似乎尼马嗰个适应真系比预期都系好， 非常之好啊！ 系今季系可喜可贺，系一啲即系旧年踢得唔系特别好嘅球员，啲山齐士啊、法比加斯啊，呢啲今季系突然之间系起翻晒，即系嗰个即系嗰个。令到喺球隊嗰度係多咗人用咯， 係即係始終你磨尖翻幾把刀咧，就似翻佢早幾年嗰陣時，即係好 鋭利好多。即係因為可能係咪真係轉咗唔係一個拉馬斯亞嗰個體系咧？係即係嗰個體系嘅教練帶咧，可能即係多其他即係外來嘅球員可以易啲融入啲 咁樣。啊，咁啊，首先就呢場波即係好多輪換，咁啊後防就巴查。就拍呢個佩奧爾， 佩奧爾翻出嚟咯， 係喎，爾翻出嚟啦，咁咧就左閘就蒙到亞，咁咧就中場就桑智喎，咁啊桑智，咁啊第一球波佢有功勞啊，一俾個靚直線，啱啱就劏穿曬成個貝迪斯嘅後場，啱啱中間穿過，咁咧就呢場波就出拍道走咗入去，第一時間俾咗中間就尼馬就射入嘅，呢場波其實拍道表現係相當之好啊，呢個球員，都係頭先大家講啦，就係。因為馬天奴個輪換就做得好好嘅， 係咯， 咁啊好多球員都可以用 到，即係好似呢場波咁，咁咪用下拍道啊呢啲，嗱呢第二球波又係拍道啊，咁啊呢個波就原本咧諗住前邊咧就有阿尼馬喺度啊，但係佢唔俾，因為尼馬就黑西啊嘛，咁啊自己就推大步一推，咁啊推去左手邊，跟住咧就推到去窄位咧就拍到右腳咁啊射入埋，咁啊貝迪斯呢場波就最大問題就係個後防就拱得好上，高位上，因為拱得咁上咧，咁就拍到尼馬嗰啲又多謝。 你對巴塞點可以咁？ 係啊，咁啊冇計啦，因為輸咗波啊嘛，唯有谷上啲咯。 拍到係咪其實都比較少打正選 啊？好少打， 今季少， 好少打，因為其實前一排都投訴過嘅，即係點解打咁少嘅？咁啊呢場波尼馬同拍到兩個嘅表現係相當之好啊，兩件都嚇。咁啊去到下半場啦，咁就法比加斯啊嚟加火咯噃。咁啊嗰個波咁就係恩尼斯達，咁啊因為呢個波就原本係左手邊俾入嚟，跟住就兜翻出嚟嘅。咁啊，恩尼斯特即刻彈入去，貝迪斯又裝越位，咁啊，結果咧就裝到嗰啲蒙杜亞，咁蒙杜亞左手邊再俾埋中間，就呢個法比加斯就輕鬆射入嘅，咁啊，最後一球啦，咁就係法比加斯用頭槌入波，咁就丹尼爾右邊斬出嚟，咁就俾法比加斯頭槌一鑿就入網。 似乎啲阿仙奴球員而家識得用頭入波 喎。哦，係啊， 係 啊， 醒性啊開始。 哦，咁啊。咁啊，應該嘅，應該嘅， 下一節再講 啦。咁啊，最後啦，咁啊，最後講埋先， 講埋啊， 因為冇得 clean sheet。 係咯，點樣輸十二碼？ 輸十二碼咪丹尼爾一嘢咁啊踢咗落去咯，咁啊輸咗十二碼咯。 但係係黃牌啫係嘛？ 黃牌嘅，但係總體嚟講呢場波，巴塞亦都非常之輕鬆，雖然就作客，咁就雖然話 出咗咁多後備都可以贏咁多， 可以咁講話叫做後備咯嚇，咁就桑字呢啲咁啊，應該用多少少嘅，打到好嘅場波嚇。好，皇馬啦，皇馬就對皇蘇，咁就兩隊即係皇家嘅球隊咧，咁就。即係作戰咁就五比一啊！整到 個而家皇馬嘅比賽咧，我只係會關心 C 朗入兩球定入三球 啊！咁啊呢場波 其餘嘢都唔係好使理。 咁啊呢場波就又巴爾啊，又三球， 今次又三球， 又三球咁咧就又巴爾啊，又巴爾嘅呢場波。咁又五個入球啦！如果真係要逐粒數，第一球有摩迪長傳左邊，跟住就班斯馬45度角再俾右邊遠處C 朗拿到無人看管之後，扎位就射入。 點會可以冇人看管先？其实真系好难明， 佢跑得快啊嘛， 咁 啊 冇人明 佢啊嘛， 你都唔明啦，咁啊全世界都唔明咧，皇苏啊打得咁鬼开放嘅，咁 open 嘅，成个中后场根本就雪糕筒，呢个皇苏真系大镬，可能真系。真係有啲 作客真係放棄 啊！有啲朋友真係諗住放棄呢場波啦嚇。咁啊，第二球啦，就班斯馬左副位俾 C 七落底線，跟住咧就俾個 M 字形，就班斯馬咧就一射就入網。咁啊 ，C 七嗰個俾出嚟個波就用右腳掃出嚟嘅，咁啊都幾鬼型嘅啊！咁啊，第三球就俾。咁啊，喺中場就呢個波有啲爭議性嘅，咁就因為咧就皇蘇咧喺中場就攞住個波嘅，咁啊但係比中場一拱跌咗，但係球證就冇罰喎，啊咁啊跟住摩迪就攞到個波就直線俾阿 C7 啊例牌去到禁區，梗係擦兩嘢花先啦，擦兩下花迷惑一下對手，咁啊結果就入到禁區一射，咁啊皇蘇球員一擋，咁啊瞓咗落嚟一擋，咁啊唔覺意擋隻手度喎。咁啊，結果就十二碼 合理啊 ，C 朗就射入呢球波就相當之合理啊。皇馬禮啊嘛，呢啲叫係嘛？ 唔知 啊，皇馬禮就非常之合理嘅。 咁啊，26分鐘已經3-0啦，手仲未夠。咁啊，36分鐘仲有一球波入添。 係啊，冇錯啊。咁啊，基迪拉啦，咁就呢個巴爾就俾入去嘅，咁就俾個基迪拉，咁就輕鬆射入。咁啊，最後啦，咁啊，皇蘇下半場好翻啲啦。咁啊， 應該睇呢場波半場應該轉咗台。 哦，咁啊係啊，咁啊係嘅，講真，即係除咗可能啲皇馬 fans 啊，咁啊要打下飛機， 因為好難輸㗎啦！你入得兩三球，皇馬掃得。 哦，咁啊，皇馬 fans 打飛機，咁啊，梗係要要睇足㗎嘛。 即係同巴塞嗰場咁上下啦，巴塞如果半場贏緊3-4粒，瞓得覺㗎啦，大家。 咁啊啲咁啊，皇蘇追翻一球，嗰球波就卡洛斯韋拿啦，一比個好鬼靚漏呢個比同埋華拉利嘅全部漏曬，咁啊結果俾基利士文就射入。咁啊，最後一球啦 ，C 七就要送個靚罰球，咁就埋齋嘅。咁啊，結果就5-5一平，咁咧就。 呢、這個皇馬就贏咗皇蘇啦，咁、啊、就順便就拉拉個榜啦， 拉拉個榜啦， 咁啊 個榜首一定都仲係巴塞， 巴塞啦，巴塞就第一位， 第二就馬體會， 第二就馬體就三分，跟住三分之後到馬喂皇馬，維拉利爾第四已經相差前面七分啦，畢爾巴塞第五。基達菲啊第六，基達菲啊真係好唔就。 咁皇蘇都仲有第七喎。 皇蘇啊仲有第七。 季初好差咁。 嗱我再講下， 皇蘇應該佢放棄咗歐聯之後應該好翻。 就你留意咧，四隊咧即係同分嘅，皇蘇、格林、納達華、倫西亞、利雲特，咁就咧西維爾都上咗嚟噃，咁啊十六分，季初仲話包尾嘅，跟住愛斯賓奴啊、Elchek 啊嗰啲，呢幾隊波都好近。至於榜尾。哇！貝迪斯得九分啫喎，真係大鑊。咁、啊，奧沙辛拿十分啦，華力簡奴十二分嘅。咁啊，呢個就大致上就係西甲嘅形勢。咁、咧就上半場 Hopbo Song 咧就去到呢度先，下半場英超啦。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 剔唔知幾多？ 係是咁的 ，Regis 先終於有些少嘢可以送翻俾大家啦。由於我哋有節目終於 out 到呢個 sponsor 啦， 即係我哋啦， 啊冇錯，咁喺呢個毒食二肥嘅情況底下呢、我哋決定將呢啲嘢送返俾 Regacy 嘅會員嘅，咁就係由759阿信屋所送俾我哋嘅20蚊現金折扣優惠券呢就送俾大家，係啦，咁就係買滿50蚊嘅貨品呢就可以當20蚊用㗎啦，咁會員呢就可以 send 個 email 過嚟啦，話返俾我哋聽個會員編號啦，同埋個名啦，同埋聯絡電話呢個 email 係 email 係 rega.snack@gmail.com raga.snack@gmail.com 咁係啦，咁題目寫返有食唔食送大禮呢就先到先得，可以有兩張嘅優惠券攞返嘅， 送完即止呀， 係啦，咁 手快呀，手快呀， 係啦，要攞趁手 重複多一次啦email 是 raga.snack@gmail.com 记得附上你的会员名称啦， 讲咗咯， 重复多次， 记得俾翻会员编号啦，名同埋联络电话我哋，我冇编号，咁你都最起码有个名同联络电话俾翻我哋咯，其实呢条系可以。